碧红棒破水高床，高地当进驸马陈世美，是他抛弃妻子，杀妻灭子的之作。今有陈世美报案，他不愿低头臣服，今是本府言定要审他一个水落石沉。包公守得道命，梁王虽听了书，包公年行养子，实施生让他一道七成师妹还是个佛护章，所以实施再再要紧神的个开下，保证国家品貌，生来极易清高，天上冬日激烈，方是欧有教授，既美分八字，双目性光耀，开放日黑，难可求高，欧流长须，雄力飘飘，斗大恶塞塞，真恶魔，一日相吊，身处地，忙在身，龙兔遭，以及四遭忙报，坐灯朝凶牛大外腰，勾手铁力风四中，显得天师卖名标，包公年比起大白人国民，但是白公日公正黎明，铁力服侍驸马交人，并来王庭国庭，公日公的跟现在包拯守到公墓中 有 杨伯法臣，那是妹押上堂来， 是他人捐去两个发生师妹押上堂来，走谁叫你过来，谁知道人师妹阿德给他倒霉老下，回大人包括陈师妹到， 包公一望陈师妹来，一口陈师妹忙着我睡个米立好本来大姑是个乖丧事与牛高的位置，可陈师妹倒是身体力定，这个陈师妹倒是当浪你牛就对浪下说嘛，终于进火生浪下啊，滚龙宝气概，到么到开封府当了，你眼光里口出来那么中夫人呐、啊，身体大震，带出的包裹，那是动都不动，开都不开，捆都弄弄的，那是你不进这个班了，三万了一根鹅嘛。包拯啊包拯，要你杀死英高了百万，你要够帮帮我去，所以你老去啊，包公是用口里杀他个绝家陈世美， 包贺子 两你身犯不忠不孝不仁，被抛弃妻子的之罪，而今佛罪也非，你身犯的反命来诉告阿婆在 当真呐、啊？想想小看祖宗，不是你我便利之子，你我善恩的间谍，灭迹凶顽，就是本宫有罪。你想想看风风也难和问不得呀呀呸，此乃看风府的公堂，有王法的收备，请有远高殿相连当堂告明人。 有 将远高殿相连带上来 啊！是 风大人君云高平相立当堂，平相连啊， 是 大人身坐大堂，现在明你上堂啊， 是累了。那又是生子嘿，难无兄的，今日破也死。给他大米拉响，嘚儿不杀的下跪，青提大如得然，内部人心下里恨 的，心下里见有陈世美一见到案。你有冤情当你送我来 啊，是听懂您了老师，沈师妹已经得悟，所以下你落个罪，社会不足一个第一苦嘛，可惜沈师妹你让他打米了来，可怜个种鸭子，甚至叫娃子的，你想哪点横容，恨不得分闹就把你拼命了。我当年就竟是夫妻人，你不得不跟他干嘛生的，愿你娘这个至于夫妻，不然我两个为后世日子，然后样样在家吃门。你是要老虎不吃的，没你你到自家亲杀女子弄得也杀，你人家是人哦，这样的给他们心里下越是难过越是气越是恨，我睁着眼睛哈他告诉你是哪个男人，你来听起动静规则遇上欲望的尽管告，我只要告我哪不告你大人，内部人与母父兄 相遇，休得流泪，有愿当面申诉，你方大了胆呀， 大人用兵。Me. 了风月一双。 嘿， 听过多 女的好心肠，好心肠娶了帽子你咋样？ 要那孩子呀，真 娶了帽子的人，他们以为公夫名下去，可而他死定了孙子大嫂。 老公听我心下里的饭说，虽然长子啊已经有，但是今朝当大米百姚的忠心是一笔。晚上真是买了你的大大米，让你当你也听听。所以等到门我心下里的这个饭控是我了。在正师妹上面空口因因肉那啥子人呐，总要动一动。我当年想想你要吃足了吃饭来听听口啊，抛弃糟糕，你要娘在抚养，你打子女人要杀那个你个人的妻女了，一点点不啦，妄空多十年我告为妻子能生长牛的你心想你 是 你本父应与你张喜臣冤你孙共一旁 是 真是美相恋之言二阔天呐的啊，俺听见，真是看个人光，心里厚。再听见，他为啥不听？你定定要后头的事情，啥个后头？我怕后继去杀他一刀母子，我个咱们听到姑息万分龙村上。但这个后继难死，那你来晓得。哦，后继死高死了杀他。为啥你识字之后，后继他是放他之力，你不能走来佛名小草，死人斗鸡了三股的。真是没想想，我该死了。托人托到王伯伯。我们以为这个家家后继是我的心腹，多多点点杀天下里问个，嘿，啊，想得到吃上啊种事体，再想想今朝张事体还要苦，啊，在天下里苦苦，难道宫里来当我帮的，来当我钢笔啥？古人啊，我当年是夫妻，百年夫妻，啊。恩深义重，你苦了一双儿女米郎，那你当来的夫妻，真是没想想你为夫妻了。那个女人子啊，心脏多得哪里呢？你为于我这个男人，于我这个男人，你今朝到开封府来告我，又让你要我死吗？啊？为受夫妻之情的，我要扣了儿女命了，这一张来搞得了吧？这干一口，清浊在雨可以望风的养着，两步不受到再多夫人的，那是你死高了，去吃不说出来，心里想得好。现在保证了门里上，你安听见，我你都也不是聋吧？哪有这个听见？听见了。听见了，当你不告，哼，大不信任，本宫诈密失言，向你死狗父母，他冒人冤情， 本宫有两绝马蹄子，怎能再到那日宫长为驸马？我请问你，你开封府何度安定，卷变红来？那开封府何度安定凭啥呢？包公晓得，真是没长智，没交往，到位里挖在局地。嘿，你不能说你到位里一点点不有说的，但是你挖在本府人吞顿安心，修变神正的佛真。大批人既然立志，何度安静，修变神真佛真。我请问你，乡里马人官亲，是否与他结发风情？你变走来，那凭啥呢？你一句闲话说，你是我家的，那凭啥？好，进乡里，我去张台与你当面针对，难道不是真知？你问他，你问问你可，既有他与我结发风情，你问他可以三昧六真到他作证？你问问你可，还有没人得当面了呢？掏空就你的那句闲话，真是有个哎！啊，红光经济的东京比量1000多里路，一老高一根枪千里寻男人来，那寻男人来晓得要打官司，打死美女一道来了。那句闲话还是蛮门说的，啊，你上牛说的这个中闲话。根据当时的2000里之隔。就是有了美人也不能到堂作证，这个愚昧人啊不能到堂作证。好啊好啊，有了美人不能到堂作证，我与真正此人怎能服得？不证据你叫我哪可以服？包公听见证据蛮好，真是美，莫道非定要有了证据才能服罪招王？好，本府人普渡安定贴证的事，但一去不干，不能去。你要证据呢？这个证据再难不能难，你拿不得。老人大拎出两盲针当面我的，你看那怕多死。好啊！哎呦，真是没做到，你啥啥了不啥啥，我问你啥个样子？当子上当子多来张龙门斗梯，你不知啥吗？现在。哎呦，真是没做到，你啥啥了不啥啥，我问你啥个样子？当子上当子多来张龙门斗梯，你不知啥吗？现在一看，呵呵，风水啊，哪能对我去请得起？等到风水门上屋里，我总在让你都开心开心。一种今日是要第十块万分第十，我是下苦心，但是我下个各封信分发出去，我各封信下好之后，我原来是想到的，我想索性让我第十下来一种上牛了，再高一点我已经种植上牛了，我以为要考我各封信拿去撕了里下一层里个米熬个袋袋里，这么奇怪，我各封信那份发出，啊，此事。 得落到冰箱里去。啊，今朝拿到 刚刚 来出去了，你在弄到大米郎来做证明的。哎呀，真是没一想不想，怀疑我个鸡米二了，我哪里会有衣裳我嘞？我后来搭张三阳商量，张三阳小子农民帮我做过几套新衣裳，因为我这个辰光自家过上无锡。来个派人身上行李才别听我抓着顶别叫，那么我只要自动的走上理想我去我的老的对让我去我的叫老我我车子我来个地区一样，我是做不了地里的老板张三呀，上帝我往地扶出来，那么我连出个铺面火车通通的做不，我是那马车子把马我来个动力的水手在把梦里大概张三呀叫分马的爱爱的行下你行女人行到东京来么吃那个的地里总刚起个张起个张三样我们的铺衣裳在去不然要死一个的要死一个的爱爱的不理解铺面要带带你下去摸到人家从头面行我可不认光去笑你这耍作死啊而且今朝当时就该搞今朝把他当米了我有两个风车弄个风信一弄弄到大米了老子说毕竟您的平平上方证据落他人不一了这风信是真的分明真心但是说小女你帮助啊帮助那封信老了让不能扣扣了我就抢不着个扣现在信老了我睡那你他们努力操的四怀必须真兵是军龙他抽一个头头忙自力切的那一方铺开我走兵哎真夸两张心机打一打都是抖一抖像汤都还有一个忙真自力一疼 哈下一口加油这个了也自夸这里坏的证据那哪办法你就觉得那个大人生死没他大大坏的病症这必须老死哈 杨丽休得担忧顺过了 是 哼真是美你好啊大胆怎堪奉公堂私会证据为大了的老实对你讲哼本行人早已了到归态喏你得亲笔示信来人证 刚刚奉行该大人自古的话吃现在该大人自古的呸取出来你乱看 你看 个风信真在时候真是为天机是一副天别心为难但一口里挪出来喊干嘛干的不行得名字都得了汤都是干的汤都我的为汤里香为娘好意哎可能是一样一不容丁汉龙被开始来勾勾了你的干了火龙的科技本真的是可不得面先去拖地子啊拖地子我枪不用了腰就挖出来嘛痛开哎呀把气弄得狼狈好好吧 没把这军哪来一个他 对 这奉天的圣命要拿上真体当今天的自的观看 这风水嘛要不往地去 真是没想我要死垮了那我容了分弄清少那个道理那么那段是真是没个风水刚刚风差他风水你不扣扣扣位啊可能是高不得可能是高不得你的言语风水给来自于家高风相得的是要等这真是没个必须是要下的一死一死爱的两个当时你死扣了扣得出的也死扣现在真是没爱死机了死扣那啥人回来打米了是要留的大米郎当国书你心里面慌也是没紧但是心里一慌一紧了耐心败火可能了这国上想嘴里要紧操现在这是唐风真的心来了哪么晓得我真是没注意的这风景一路落到一身我讲不过这个想不要再搞今朝一不走还不许拜到我论他的要去红根中杀老气就这样我今朝出事体才让你顶下的身那么难何其分散也罢今朝一不走还不许拜到我论他的要去得把周期一口口气顶下的大夫搞举例不有那那么扯腾那大明大明那么难说心胖个的又长处处住来努力的你长得有问题这嫂子那老子得的是心他不报警家里再高兴他把不给你杀个大爷我不当江湖莫来弄难但你一定注定不到什么做一个良子个的又长处处的人怕他娘就在一起向你身上敌人去吧 哪里外头比得狂谁都比得狂哪来得及眼里赶紧吃他一起你哪里得来嘚真的大贼 我就一口啪一刀分起来医生给个一招两手起来娘你智力大概都有学出来那么你一人一口分刷刷口你百万分百起来来得一夸用尽寸当几个人长出出来贴第一招要得那第一招了帮兵人分宝贝那个第一招王者的不用站住寸当不许动再急真是没法叫要说什么包公一向来真做两个台风府公大伟用各种事的为当了的人地相安秦王啊命 啊上 地相安秦王的身体怒沉马上一身奔风大群分上欧沙王台下身上关龙啊老大抽出了我顶上风暴身上一包牛大圣兵器的大小等到保安系统顶上发出一顿头真是呢这个人光说不动起两米两个他插了棉花谁住了本来你身体倒废也不得来保护你来叫你等重新他谁住了身体这是逼到军人哭了你还够懂家的国家本来有个父母哎你在腿上不刷刷身上不刷刷了那你刷那八心不是一样吗包公对子真是美真是美今天大怒奔赴人大大修此风里你身败身行大辱二听本府言，变作立地府。 坐一坐啊！ 这你师妹听什么呢？ 哎呀， 这师妹一定好， 好了，上人听到古诗，心都上大了。我有上大了，上人有上大了。 真是没救你的， 终于丈夫来丈夫了。在上大街当中与丈夫的合照了，我随后背了那头带听包裹，真是美。 你回来 啊，那弄适当戴上，身体再分黑装，心里想明白，只有个桩事体。现在叫我身要外头趁早， 刘爸， 真是每一周年对我贡献，没办法。抗拒我，再不认，再不认，再不认吃苦的。我现在苦苦的上面，辛苦的嘞，我不知道打不开。有事就不来静候，告诉呀，那没几个，骨头那没几个，我哪里敢打？我现在不喝一口硬吃了。啊，对，非要夺命吃苦，刚住相我，念，是相的念。啊，真的念，心里想念。年照样年子呢？年子我好特生，我好这个。哎，你只要我年吧，年子我真。这次呢，这次在人家里口口都两三个了。我哪来不叫别人动手？我自家动手呀。我牛好杀很多。啊，照边对牛让我手，那么大那黑面孔的长一道手，我还记得了皇帝了。我现在哭哎，一个记不着。邓大人，待邓公审理，审下了，是李犯的原告，没牛告。哎呀，下的。 我这样来，我你娘这个人物来，一切事情收了。过那年事情拉浪子了，我一边讲金锅豆腐，我一边到开封府上干那一仗，是你非得我这样干。你非得不认你娘这个，我你狗吃公文，而且我要怕后继再大再孤道，要你娘这个事。不后继娶我，我真想你来在死了的。哼，真正的你有夫妻之情的。现在的有闺女之情咋？我当年都是不你夫妻，我啥事也不你个当。何以前在今朝的人当下，你为要告人告你了？按照丁香，你为要来相信那个说了？我再要听那个说，再来上那个当，那么我不得证明真的要送到你水里箱子？我来念书来了。哎嘿，顺势呗啊，顺势呗！我把你这个男人狗碎的侄子，哪一个不是你的妻子？你的妻子在你这股当中身负了，是在该他们身体哈拉在走嘞，大人。 我讲

Thank you.

今世难遇，再偏。 闲。再过两天应天要出家了。儿啊你要保重。弟弟母亲不孝儿又要言背叛。 听众朋友，金韵贵演唱的一组洋剧选段，今天就请您欣赏到这儿。听众朋友，再会。